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呢个叫冒牌饮用水嘅诈骗大丑闻咧，就深层次咧系引爆咧，系引起好大嘅震撼啦。咁啊，终于咧不出所料咧，就由物流处处长陈家信咧，到目前为止咧就孭呢个锅。就咧係向公眾咧係道歉，就承認啊嚇呢件事搞出嚟咧係由物流處咧嗰個責任啊係責無旁貸。但佢又講到涉事嘅公司嚇，即係話呢個所謂嘅嚇陰咩陰陰頂陰，係以真文件夾雜懷疑咧係假嘅文件，就令到啊物流處咧審查嘅時候未能及時發現造假。吓咁咧，阿陈处长咧就话：啊，佢都好理解呢次事件呢、這个骗案，令到社会对于政府采购方面系引发好大关注，亦都影响政府同时对于饮用供应商提供饮用水生产嘅安全系产生疑虑。咁咧就呢方面咧，佢就觉得喺程序上就确有不足，代表物流处咧就向大家道歉喺采购樽装饮用水嘅问题。啊！主力是由物流处负责，所以呢件事主体责任是物流处承担。嗱、啊，咁样讲咧，当然咧系行政管理方面咧系一个啊一个政治上面嘅动作啦。因为咧啊，对于整个特区政府嚟讲，最方便就系揾陈家信去咩啦。所以呢个饮水造假嘅丑闻咧，系一个制度性嘅问题，就唔系咧某一个处长咧你掟佢出嚟系咩镬系解决得到嘅。啊、你要叫一个人孭锅咧，首先咧，正如我上一集讲，你整个中央采购投标委员会，啊呢、這个陈家信咧，只不过系成员，主席咧就系财经事务局啊嘅嗰个啊上臂叫黎智华，系、啊、主席咧系高级过佢，咁另外仲有其他啊嗰、那个叫罗中嘅副务局嘅副上臂，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就叫刘俊杰，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叫法律顾问。咁你成个香港而家呢个一个制度性，你犯法咧都要用咧系大陆嘢，系咪？呢个首先啊，唔净止系呢个饮用水啊，老老实实啦，系嘛？嗱，不过今次咧，陈家信处长，我觉得有一样咧系要赞佢，佢冇好似中国香港特区其他嗰啲官员咧讲呢个系软对抗，呢个系你哋媒体炒作，系小事化大。是配合咧外国势力喺度咧抹黑唱衰香港，佢冇咁讲。今次咧佢衰衰地就认低威，系嘛？你话呢件案，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啊，随时咧就系软对抗。喂，大佬入错几樽水啫，使唔使要喊打喊杀啊？系嘛？仲有啲公务员私底下走去咧买啲私水，你香港零一做咩揾狗仔队啊？去蓄意啊，去跟踪啊，跟咗之后影咗，点解你要登出嚟啊？你登出嚟系咪煽动紧啊？香港嘅民意对特区政府公务员嘅仇恨啊，系嘛？既然系咁，系咪23条啊？系嘛？呢个起码系软对抗同埋23条罪行之间噶噃。系咪香港另一个老板于品海，你系咪喺度带头炒作啊？唔系炒作啊，关你鬼事咩？你做咩蓄意走去影相啊？公务员啊，自己买乜嘢你都要跟狗仔队影嘅。公务员日后晏昼去食饭，系咪佢食两餐日本寿司，咁你又影埋，然后放喺小红书度，你系咪想引致或者煽动大陆嘅小红书话香港啲公务员系汉奸啊？嗱，用中国人嘅思维咧，而家呢个 Chinese mindset。在咁嘅气候之下咧，吓、啊、系完全可以达到咁嘅演绎。但系咧，阿陈家信处长咧，佢非常之理性，佢冇咁讲。咁呢个我只能够咧系恭贺佢咧，可能系殖民地时代受训嘅 A.O. 有少少咧英国人啊嘅文明教养嘅残余咯，系咪啊，鲍生？我哋讲嘢好公道嘅，唔好打落水狗，系咪？即系要睇嘢好 positive。啊，呢件事你系戆居噶啦，系咪？不过我如果赞特区政府啊，好彩你呢扎阴监阴乜嘢观音山咧，系冇即时下令， 是要中小学都要强制饮，悬崖勒马，过得三日咧，佢身痕起上嚟，嗰、那个女人做局长咧就会开声噶啦，啊，有理由推理，系咪？又点解我有咁嘅理由推理呢？我一阵咁讲，系嘛？我一阵会话俾你听，蔡若莲话冇讲到话叫啲中小学咧系跟住公务员一齐饮呢只阴阴咩阴啊，系嘛？阴顶阴即系阴部顶阴腿啊，撩阴腿呢只咧吓，咁呢个系不幸中之大幸。咁我哋亦都好恭贺香港嘅家长咧，你哋家山有福咯。你啲细路仔暂时啊系同免除一劫咯。我哋睇嘢咧系 positive 少少，啱唔啱？ 正如我哋上一集预测啦，陈家信咧一定系出嚟道歉噶啦，因为咧佢系最低消费，而且咧啊佢就嚟退休。所以咧，由佢承担责任咧，系呢个最好嘅结局，亦都系剧本里边咧预计之内。咁问题唔系陈家信你道歉，或者甚至咧你个人咧咩长俸啊扣减啊呢啲问题咧，其实是小节嚟嘅。我觉得咧呢部分咧彰显嘅问题就系、是，既然物流处可以喺采购食水上面出现咗咁大嘅问题，咁其实其他方面啊，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香港的市民或者他们缴纳的纳税的钱呢是用得其所呢，似乎呢就没有交代到物流处怎样做。因为星岛头条呢就向物流处就索取个招标表格，那就拿到一份呢在今年5月229页 的文件，里面巨细无遗的，里面呢要填写很多的东西，包括呢水的水质啦、生产地啦、甚至呢怎样去运输去各大要求的地方啦、价钱啦等等。咁而陈家信亦都讲过啦，首要不是价钱，而是个水的质素。咁物流处即是换句话讲呢，是人地点填呢佢就信啦，完全冇去生产地啦，又或者去核实呢嗰啲叫 ISO 9001之类嘅证书嘅真伪。咁於是乎呢就容许呢就采用呢隻咁嘅即係阴顶阴嘅水。成个过程里面呢就显露到其实呢个物流处呢根本如果係真嘅话冇任何政治压力，我当即係揸流摊，即係话呢陈家信所讲佢哋个制度里面不能够防止全心欺骗嘅公司。嗱，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佢讲嘅嘢，因为既然你系斗紧呢个二三十万嘅人工，亦都有咁长嘅资历，你下边嘅部门咁多专业嘅人手，都唔系唔读书噶嘛，唔系冇相关嘅经验噶嘛，你竟然系唔能够分辨咧真伪嘅文件嘅时候咧，咁我就要问，究竟点样先至分到真伪嘅文件咧？以后。同埋以後仲有冇其他嘅採購？唔係一定水噶，包括嗱呢間陰定陰公司咧，係提供啲化學品俾政府使用，或者仲有其他來自中國大陸嘅公司嘅文件裏面會唔會有偽造嘅咧？定係全部淨係陰定陰一間公司假嘅啫？所有其他大陸公司咧嘅文件都係真嘅，你敢唔敢咁話俾我知？定係而家香港特區政府要啟動一個？叫做文件审查或者叫核实的机制，将所有来自中国大陆这些公司的文件重新审核一次呢，里面没有交代到。这个才是纳税人或者普通市民所关心和最要正视的事嘛，不是你出到来 say sorry 就得了嘛。好像陶先生你说的 say 完 sorry 那怎么呢？ What's next 呢？你扣不扣钱可能是一个小问题，问题是以后怎样做呢？以后会不会怎样去核实这些文件和生产基地的来源呢？你敢唔敢去核实呢？香港特区政府可唔可以派一个团队翻上去全国各地去侦查究竟嗰啲东莞啊、番禺啊，甚至可能去到呢个海南岛啊、长沙啊，去核实嗰啲供应商呢？佢唔系净系供应食水喎，除咗化学品，可能仲要供应其他嘅东西嘅喎。咁呢啲系咪特区政府有能力同埋可以做嘅嘢呢？而成件事背后去决定嘅时候，有冇受过政治压力呢？呢啲部分咧，全部而家仲未有解答咯，陶生。 嗱，而家阿陈处长咧就报咗一个咧非常之严重嘅问题。原来你呢个物流啊、采购啊呢个部门咧系冇能力咧去分辨喺中国提供嘅嗰啲文件，如果佢问责系假嘅，咁而家嗱就不幸咧就俾香港另一踢爆，即系就系好多谢啲特区公务员你哋嘅软对抗行为。好彩啲公务员私底下买私水就俾人影咗相，先踢爆一饭就系饮用水咁多啫，系嘛？之但系咁，你政府嘅物流服务处咧系买好多嘢嘅。嗱，由2025年8月起计，未来一年咧，根据政府物流服务处所提供自己嘅资料咧，佢会采购啲乜嘢咧？农产品、食物、化学品同埋其他产品， 医疗产品，呢、這个我哋咧前两集系讲过啦。办公室设备及电脑设备连软件或硬件、纸制及木制品、摄影及录音，仲有录影咧系设备。路面车辆、科学分析控制及化验所设备，仲有电信器材及零件。嗱，呢啲咧就系未来一年啊，唔净止系饮用水咁简单，系咧咁多个范畴，系嘛？咁咧就。举个例吓，就农产品系咪同埋食物嘅嗰一范系嘛？咁起码嗱，惩教处啊，要为惩教院啊在囚嘅人士咧，系提供膳食吓。嗰啲膳食里边咧系有食物啦，仲有嗰啲咧一啲咧系腌咗嘅食物。嗱，腌咗嘅食物咧当然系好平啦。啊，我哋都知道腌咧系一种食品嘅工业加工。啊！而家好多咧，系发现啊，胃癌啊等等咧，系都会导致，因为呢个咧食嗰啲腌啊，啊怕佢嗰啲泡菜啊等等咧，如果你里边嗰啲腌法啊系加咗其他嘅化学品咧，系好大镬嘅，系嘛？咁但系呢个咧系其中一范，譬如你而家向在囚人士，你而家取消啊呢个私房饭咧，你而家全部咧系话惩教署啊系用翻咧监狱里边嘅食物咧。然后你前几日啱啱话监狱里面提供的食物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是吧咁而家你嘅饮用水嗰度咧就发现一个漏洞咁请问你惩教处向住赤柱啊同埋其他嗰啲在囚嘅人士提供嘅食物啊系里面真定假同埋呢食物采购自边个国家呢啲食物有冇咧系充分化验过你譬如话里面有啲泡菜啊有啲腌嘅食物啊！你梗係來自東莞啊、深圳嗰啲咧，上面貼住張招紙，上面咧係用話都明係冇化學用品啊！你識唔識得分辨咧？會唔會食到一啲在囚人士唔會即時七孔流血死亡，但係長期會嘔到肝癌啊或者胃癌咧？嗱，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一範係嘛？另外咧就仲有好多譬如話化學品例如為水務處提供一隻咧叫次氯酸鈉嘅溶液。用嚟做咩？系用嚟做冲厕所消毒。吓、啊，呢一笔货咧就要买几多咧？系19,000公吨。嗱、啊，呢、這个咧系为水务处咧系提供呢啲叫冲厕水。呢、這个冲厕水里边咧有一只叫次氯酸钠嘅溶液。嗱、啊，呢只次氯酸钠嘅溶液又系来自边个国家咧？有冇沟咗其他嘅杂质咧？会唔会散发一啲咧？是类似呢个钦定钦或者呢个观音山或者乐百氏被中国系验定又系会导致癌症嘅一个风险嘅物质咧，嗱呢啲咧都要由香港懂得化学方面嘅专家咧系嚟到解答嘅，系嘛？咁另外啦，水务处咧系仲要采购一只叫做次氯酸钠嘅物质。用嚟喺滤水厂咧做食水消毒用途，嗱食水消毒咧系要用次氯酸钠，佢采购几多？9,920公吨。咁啊，请问呢只次氯酸钠你系采购自边个国家咧？系咪中国咧？会唔会啦？即系我大胆咁样想象去提议，会唔会呢个次氯酸钠你由日本嗰度采购，会唔会安全少少啊？又或者帮衬翻前宗主国英国？是不是由于他们的安全标准是要遵守欧盟啊又或者日本本国的决定是吧因为你这些化学品呢是采购90,000公吨未来一年在滤水厂作食水消毒用途这个呢是影响到呢是全香港的那个市民啊那个健康是吧咁所以呢就另外仲有氯化钠是15,700公吨未来一年。在滤水厂的场内的氯气生产设施里面作食水处理用途。这些食水处理污水处理是有很多的这些添加的化学物品的环节的。这些呢我觉得是又会不会有一个风险呢另外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为食物环境卫生署供应台面的个人电脑笔记簿型的电脑软件。另外仲有咧，系筆記簿型嘅電腦啊，呢啲咧種種啊嘅呢啲物質，係嘛？咁另外嚇，仲有好多嘅家私啦，係嘛？就譬如話紙製同埋木製品啦、 攝影露錄影嘅器材啦，啊路面車輛啦，等等。嗱，點解呢個制度嘅問題咧？制度咧就係唔淨止有一個咧叫物料採購處，啊就有一個上邊有一個叫太上皇叫委員會。正如香港大學就校長咧就唔係話得曬事，啊係人都知道有一個咧叫港大啊，嚇、這個校委會係嘛？最近年呢個校政風波，校長張翔咪同校委會主席啊黃佩斯啊之間有衝突咯，係咪？校委會主席咧就指斥呢個張翔咧就係、是、未經投標咧係買咗個200万嘅寶馬車咯，啊同埋校委會主席啊承當嘢咧係有權啊去委任啊喺呢個港大嘅副校長咯，係咪？嗱，所以嗱呢個就係個制度問題咯。啊，香港大學唔係話一个校长话得晒事啊！啊，呢个一样都系啊嘛，最重要嘅唔系处长啊嘛，系嗰个叫采购委员会啊嘛，啊唔记得咗啦，呢个都系旧年今日啫嘛，啊黄佩斯呢个叫港大校委会主席就指斥呢个张翔啊，系嘛弄权而搞到咧系校监兼特首李家超介入，嗱、啊、咁所以以一个叫港大校委会同埋校长啊嗰个啊冲突嘅模式。再加埋特首李家超介入咧，就而家应该系由特首李家超介入嘅时候，因为咧呢个采购唔系话一个人啊，采购处长可以抗拒得到啊，指明我唔用大陆货，系嘛？你够胆话唔用咧？啊，第一电话会唔会到？第二会唔会话你政府内部啊系殖民地渔业搞嘢？嗱，呢两日已经有咁嘅声音，就系、是、指斥呢班公务员夜晚偷私饮私水咧。呢班咁嘅公務員係咪暗黃？係咪喺裏邊作反？嗱，提出呢啲質詢嘅人咧，就唔會正面啦，係去面對呢啲私水係真定啊？呢啲政府用水係真定假？所以喺成個結構性嘅問題同埋制度性嘅問題。 是我担心咧，陈家信啊处长咧有啲嘢讲唔出口啫，因为我相信咧佢嘅为人啦，冇理由一个处长啊为咗区区啊一个5000多万嘅投标咧，中间中饱私囊，我相信佢嘅清白。但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我更加相信咧，其实咧佢可能受到某方面嘅压力咧啊，先至咧要取用呢只鑫鼎鑫呢间公司嘅饮用水，因为正如我所讲啦，如果你去任何一个招标，你都要睇佢个过往嘅记录。即係業績裏面有冇曾經投過政府嘅標啦？另外咧有冇投訴啦？又或者其實咧佢喺香港有冇其他嘅公司咧採用啦，都得到好嘅評價啦。嗱呢啲都係考慮嘅因素嚟噶嘛，唔係淨係價低者得嘛。依、這個唔係我講，係佢講噶嘛。咁所以背後啊，究竟佢受到咩壓力，或者有啲嘢講唔出口，或者係背後咧係有啲政治原因咧？嗱，我相信咧依樣嘢咧佢係唔會講出嚟噶啦。啊，今時今日佢出嚟致歉咧，佢就食咗佢啊！你大家都知道咧，即係為官之道啊，一定要咧，即係雨露均沾啊嘛，係嘛？雨露均沾，除咗著數之外咧，就係、是、如果有鑊嘅時候咧，你要幫上邊頂噶嘛，陶生。 當年太平洋戰爭，大家都知道係日本偷襲珍珠港，但係最反對嗰個就係山本五十六喺御前會議裏邊，山本五十六話你唔好咧，係走去挑戰美國，但係結果咧，佢結就係孭咗個鑊嚇，結果咧係慘遭咧。系呢个被美军咧喺所罗门群岛嗰度击落架飞机，叫壮烈殉国啊！咁因为御前会议里边，其他个个都话系要喐美国先，嗱呢啲就系历史嘅吓前车之鉴咯。嗱，我举个例，为咗你哋大家心里边好过啲咧，我踢爆一单咧，系令到亲中爱国分子听到当堂眉开眼笑嘅丑闻，好嘛？呢个唔系你放心，唔系发生喺你哋祖国，系发生喺英国。英国最近咧就俾嗰啲报纸啊爆出一单，系过去10年以来嗰啲英军啊，退伍嘅英军啊，佢哋患肺癌啊，吓、那、嗰个个案咧系暴增。过去10年退伍嘅英军有超过3000人咧系患上肺癌。嗱，啲退伍嘅英军咧过去10年咧系去过塔利班啊等等咧系作战嘅。咁佢哋就算系退伍咧，嗱唔会系好老嘅啫。我当佢10年前你入伍咧系23、24岁，咁你喺嗰度10年之后咧就系33、34岁，退伍之后咧你系30蚊尾同埋40头呢个英力英年，又唔食烟，点解会系话肺癌咧？原来一 check 就发现 原来他们十年来他们动作训练或者在塔利班战斗塔利班的战场里面他们坐那个装甲车和坦克车。 嗯。 那个里面的内笼那层油啊那层油漆啊是散发石棉啊。吸入了石棉呢就肺那个叫腺细胞肺癌。因为呢在那个装甲车里面的空间很狭窄。嗰啲英軍咧又喺作戰啊，同埋訓練啦。你知咧，日日咧對住嗰八個鐘頭，去到啊呢個阿富汗咧就炸嘢咯，索曬入去。佢冇食煙啊，陰功。嗰度嘅大氣咧，亦都冇污染啊。就係長期一隻新出廠啊嘅英國嗰啲咧，國防部提供嘅裝甲車同埋坦克車，所有3000多宗肺癌，但係一計統計。十年來喺塔利班喺呢個圍剿塔利班喺阿富汗作戰。阵亡的英军呢只不过是300多人。真是打仗呢战死的300多人。不打仗回到来保住条命的呢回到来中了招索了你这只物料里面是肺癌的3000多人。那现在条数怎么计英国传媒呢就问英国国防部。现在工党政府就投降了这些就叫物料采购了。是不是跟着就去查咯。你只工，你只装甲车啊，坦克车啊，吓同埋嗰啲英军嗰啲军服啊，话好多个环节噶嘛，冇错，你个钢水咧系可能系 British Steel 嗱，英国个嗰个钢铁厂啊，系你个 British Steel 个招牌系你制嘅，但系呢间钢铁厂系中资收购噶，你记唔记得两个月我哋啊，风云谷嗰度讲话你抄翻嗰集啊，系中资收购，而家搞到蚀到妈妈都唔认得啊嘛。而家英國政府想回購啊嘛，嗱，如果啲裝甲車同埋坦克車嘅鋼鐵物料係 British Steel， 但係中資啊係喺度入咗股嘅，然後你嗰陣查喺內部啊內部內籠嗰套油漆啊，係裏邊又係邊度嚟啊？因為而家你都知道全球化啊，所有嗰個環節啊，每一個手機裏邊係一副手機係有28个国家。里面总共有400多个不同的供应商。每一个环节呢那个供应商所在的国家和公司都不同的。所以这些一旦采购物料是但有一两个环节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是没有安全意识的呢运了入来你又陷入去呢好像现在英军那样呢就纷纷中招了。大丑闻来的。那这件事呢是要追的。那这一追就追到国防部。边个采购边个决定是用呢只叫 British Steel 呢只咁嘅钢水，系咪呢只钢水里边吓有冇其他嘅咧？系有致癌嘅物质？ 嗯， 边个营运？边个系老板？ 系 同埋嗰扎里边嗰扎 inner coating 啊吓，嗰个里边嗰扎物料咧又来自边个国家？如果你话真系贪污同埋嫌贵嫌平咧，嫌贵啊悭钱就事少啊！后面呢啲同你生产呢啲物料国家系咪你英国嘅敌对国啊？喺里面加咗啲馅啊，然后慢性等你啲英军中毒啊，呢啲先至事大啊，明唔明啊？呢啲就需要啊，叫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啊，就算系英国咁民主嘅国家都查唔到啊，你咪查咯。嗱，我举个例咋，你而家你上网啊，就系而家发生紧噶，喺英国嗰度啊。英军中招啊，3000多个人 case 啊，系肺癌啊，开唔开心啊？开心啊，因为系英国佬啊嘛，英国佬衰你咪开心咯，啱唔啱啊？所以我哋今日风云谷咧，梗系帮你报喜平衡翻啦，唔使咁自卑。 嗱，我唔记得陶生系咪你话俾我知，定系我朋友话我知啦？有一日咧，佢去到一个朋友嘅屋企定 office 咧，就发现咧，佢将啲茶叶咧就铺晒上去嗰啲家私上边啲办公台啊，以为佢晒茶叶啊，原来唔系。原来咧，佢话啲大陆家私嚟嘅，嚟到之后咧，因为咧惊有甲醛同埋有啲挥发性嘅物质，咁啊唔知听边个讲咧，就话茶叶咧可以吸走呢啲化学物质，咁啊吸佢几日几夜，咁啊将啲甲醛咧吸晒，于是乎咧就安全啲，就唔会致癌啦。咁其实咧，政府嘅物流处咧，除咗食水之外，嗱你话佢招标嗰啲化学物质啦，嗰啲物流处啦，另外其实仲有咧好多嘅用品家私。 再加埋咧，其實政府嘅食堂咧，裏邊都有招標嘅，但係佢裏邊使用嘅究竟係咪大陸嘅預製菜咧？因為香港01咧又好勇猛喎，近期嚇喺八月底咧，亦都派人咧上去廣州南沙咧去採訪一個預製菜嘅廠房，佢發現咧呢個廠房咧係好規模好大嘅，佢裏邊咧每日製作咧成萬噸肉。咁啊，2%咧就供应俾香港，特别系茶餐厅。我哋以前喺香港食嗰啲咩凉瓜牛肉啊、豉汁排骨啊、梅菜扣肉咧，原来全部都系预制菜嚟嘅。咁于是乎咧，其实政府嘅饭堂咧，可能其实佢都系来自呢啲供应嘅。不过究竟咧，究竟呢啲咁嘅饭堂供应嘅食物咧，嗰、那个里边嘅成分啊，又或者佢腌制嘅时候咧，用嗰啲化学物质啊、酱料啊、豉油啊、油啊，究竟符唔符合呢个食物安全呢？嗱，既然物流处连啲水啊都把唔到关，分唔到文件嘅真伪，咁我有理由相信佢更加唔会知道呢啲预制菜咧用嘅油啊、用嘅肉啊，或者系用什么嘅酱料啊，佢根本我睇唔到，亦都冇能力去查啦。咁再加埋咧，好多嘅政府嘅家私咧，都系而家咧就采购来自中国大陆噶啦，淘宝货啊嘛。咁呢啲又会唔会有甲醛咧？会唔会有致癌嘅物质咧？等等。嗱，其实咧有啲朋友喺10年前已经讲过噶啦，佢有细路仔，佢真系咧不惜一切咧，净系食香港生产嘅有机食物，或者买日本百货公司嘅日本食物。嗱，当然佢呢啲好激进，或者佢真系有钱啦，佢话一啲都唔食咧。在街市買到的菜肉，因為他覺得有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肉啊、菜的農藥啊或者化學物質的成分，他不能夠把關，他沒辦法知道，因為就算你說海關抽查，怎樣抽查法呢？現在物流處爆這宗這飲用水的問題的時候，更加你要對政府的這些、即檢查、檢測啊、把關啊，完全是沒有信心的。所以跟住下去，其實個問題就只是冰山一角。今次波及的咧，只是港島或者離島區的公務員，飲極都是可能咧10,000+人。咁但係咧，跟住落去其實再顯露到咧，就係政府而家越嚟越多採購中國大陸的產品的時候咧，佢哋有冇能力分辨嗰啲真偽？或者如果用阿陳家信嘅説法，有心呃你嘅，原來政府個機制咧係冇辦法去處理嘅，咁先至大件事喎，陶生。 係啦，咁根據香港01喺2022年啊。嘅一篇報導，而家新屋裏面呢啲新嘅家私添置呢係好容易呢係有甲醛呀。呢個甲醛一旦超標呢，一旦呼吸咗入去呢，就會引致呼吸道嘅疾病呀，重質呢係致癌。呢個甲醛呢係帶有刺激氣味嘅模式氣體，已經呢係隸屬 WHO 呀，係列為呢係呢個呢第一類嘅致癌物質。但市面仍然有超過3,000種嘅物料呢係有甲醛。包括各種板，即木板家具、油漆部分咧，更加咧會持續咧係釋放甲醛。咁嗱，特區政府個物料嗰個採購處咧，就裏邊係嗰個 cover 埋呢啲咧木製嘅用品，同埋咧政府嘅辦公室嘅家私，係咪？再加埋你頭先講嗰啲食材， 預製菜啊， 係啊，政府嘅嗰啲飯堂，你裏邊嘅食物係來自邊度？不过咧，即系今日睇紧风云谷嘅公务员朋友咧，即系你唔使恐慌，系嘛？即系唔系话等于你听日开始啊，嗰餐晏仔要你老婆啊，走去 City Super make sure 你买日本和牛同埋日本海产寿司咧，就好似送小学生有一年级翻学咧，由今日开始同个老公仔咧系整定个餸，然后咧搵个胶盒带翻去食，就从听日开始咧。就杯葛特区政府嘅任何 canteen， 唔使咁惊嘅，吓唔好咁样，啱唔啱？只不过咧，我哋举一反三呢个逻辑嘅疑问啫。 问题啫， 因为采购呢个主任啊，陈家信话你分唔清文件系真定假，夹杂文件白纸黑字你都分唔清，你又冇上去做 field trip， 咁然后大陆提供。系嘛，成千百样啊！你特区政府各个部门啊，采购嘅物料里边真假夹杂嘅嘢，或者会有致癌物质啊？你点样样分辨呢？ 其实佢呢个答案咧，我真系觉得好奇怪，佢点会讲得出口？即系我举个例，即系警务处长话俾你知，佢分辨唔到咧嗰啲骗子嘅真伪，或者警务处长话俾你知咧，有诈骗组织，佢分辨唔到呢啲诈骗组织咧系真定系假。你会不会觉得好奇怪呢？即是这个我觉得呢，即是不知道为什么陈家信呢 係嗰份講稿裏邊咧，可以咁樣去正式承認咧，佢哋冇咁嘅能力咯。因為正正物流處你去採購就係要你把關啊嘛。警察嘅目的就係你要去偵查究竟個騙案啊嘛。如果你連警察或者物流處你都話冇咁嘅能力嘅時候，喂，咁我哋納税嚟做咩咧？係嘛？ 即係話特區政府嘅警方，如果話俾你聽個好消息。我哋琴日咧喺觀塘某個地方破獲一個咧係恐怖組織裏邊喺度製緊炸彈，同埋發現咧一批槍械，裏邊有10把槍，其中咧3把係真槍，7把咧係玩具可槍，可以改裝為真槍。呢個類別講得清清楚楚嘅。 係啊， 差人一定會話呢啲咧雖然係玩具槍，但係一經改裝係可以咧係裝致人於死命嘅木彈或者咧係子彈，因為警察喂分唔清。你破獲嗰啲槍械係真定假？咁你而家物流處，你又分唔清嗰啲文件係真定假？但你同時特區政府又話提子提防騙子，原來你自己係冇辦法提防騙子嘅。咁即係點咧？我唔知啊。 最重要你哋 係出糧 噶嘛？你幾廿萬人工，你話俾我知你冇能力去分辨嗰個文件嘅真偽，你講得出口，我服咗你，係咪先？即係警察一樣，係嘛？好似你舉呢個槍械，喂，如果佢破獲到一批白色粉末，警方發言人行出嚟話俾你知，警方係冇能力去分辨咧，啊，究竟呢啲粉末咧係面粉定係白粉啊？因為咧，如果佢全心欺騙嘅時候咧，我哋係冇能力嘅，這個機制下邊咧係分辨唔到。你會唔會覺得呢個警察嘅發言人係神經病嘅咧，或者佢係癲咗嘅咧？係嘛？但係陳家信講得出口喎，我佩服佢，所以咧，我覺得咧，我都唔好怪佢啦。因为咧，佢真系硬食晒所有嘢，系嘛？连份稿可能都唔系佢自己写。 咁因为你融入大湾区，或者呢个系一个21世纪香港特区涌现嘅新问题，系嘛？因为你乜嘢都要面靠大陆，背靠大陆，买药又要用大陆货，校长又要请大陆人，大学嘅呢啲咧教授咧系换血，系嘛？香港法律学院你都请大陆人嚟教，医药用品又系大陆。啊！採購物料樣都係用大陸，你回歸祖國啊嘛，屈臣氏更加啦，一聽到個理字嘅係嘛，你就腳軟啦。啊，個問題就係、是、嘛，你靠曬大陸嘅時候，你哋有冇聽過大陸人自己講啊？啊，大陸樣樣嘢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是真的，唔係我講啊嘛，係咪你講啊？ 唔係我講啊。 喂，咁啊，無私成千億萬上嘅嘢，由物料至到食材，全部都有造假嘅風險。咁我問你啊？特区政府需要几多少人力物力啊？系要逐件逐件豉油地沟油啊，吓呢啲咁嘅冲厕所水啊，加嘅化学品啊，有冇害？唔通你逐件逐件去验啊？ 其实唔使咁复杂啊。 嗱，我帮翻佢啊。 你问下，你问下坊间嘅药房啊，几多嘅大陆人走落嚟买药啊？唔通中国大陆冇药卖咩？点解佢特登嚟香港要买药，或者系成批采购翻去再转售咧？ 你分唔分到啊？喂，而家政府醫院用嘅大陸藥啊，你取代 Panadol 嗰啲，喂，你有冇試過分辨過啊？係真定假，得定唔得？ 嗰啲文件會唔會係假噶？有冇會唔會要查一查啊？ 你嗰陣時候又入貨呢個科興疫苗啊？嚇，嗰啲文件真係點解而家科興啊嗰、那個阿頭都俾人拉埋，好似判埋死刑啊 ？Correct me if I'm wrong。而家提都唔提科興呢兩個字啊，係嘛？哇喂，如果咁樣樣咧？都几得人惊喎！阿陈处长爆呢个巨大嘅漏洞出嚟，系嘛？ 佢老实啦，系嘛？ 好老实， 冇能力分辨啊！真系， 即系人之将退休咧，就其言也善吓。仲有两个月，可能咧都挨埋一两个月，即刻攞个居英权啊！吓，搬过嚟英国啦，系嘛？呢个唔知啦，系咪？要系咁啊，祝佢顺风顺水啦。之但系咧，要解决埋呢个问题先走咯，同埋整个香港特区。 佢呢句说话都话中有话嘅，可能其实佢暗示紧咧。佢冇能力嘅意思係，即係某種嘅壓力之下咧，佢唔能夠去偵查，不能夠去偵查深究啊！即係老細話俾你知，嗱呢份啦，咁樣嘅時候，你有冇能力去反抗啊？冇噶嘛，係咪先？ 因為呢個接電話叫你入呢隻水，或者接電話用嗰種傢俬，或者接電話叫你買呢種醫藥，係嘛？咁你而家中國香港特區係一隻官場咪流行呢隻叫接電話嚇，就聽 order。咁嘅所謂嘅文化係你啊，快啲講啊！係因為你十幾廿萬咧，你啊接 order 嘅話，我不如啊係請翻5000蚊一個月，請翻菲傭同埋 Gaga 係嚟做，佢哋都係接 order 啫嘛，使唔使咁貴人工咧？係嘛？ 嗯，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